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10集，三刃古刀。龙桥广的兵马到了码头前停下，抬头，赵普靠在城楼上靠着墙头看他。龙桥广抬手打招呼。 哟， 赵普叹了口气，点点头，一摆手，龙桥广带着人马进水军营盘。城楼上，原本水军的一个统领好奇地问哲影：“ 不都说右将军很喜欢说话吗？没有啊。” 哲影嘴角直抽，他们是不知道，赵普有给龙桥广定规矩，见面打招呼只准用一个字儿。龙桥广下马。就看到所有水军已经整肃队伍在操场上等着他了。右将军一笑，一跃上了演兵场前的高台上。 都吃过饭了没有啊？ 将士们欣喜，果然是随和的人呢，哪个将军见面问吃饭了没的？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回答：吃过了。 哦，吃得饱吗？ 士兵们直乐，都点头。城楼上，赵普扶额， 太天真了。 然后众人就见龙桥广笑了，满意的点头。两个副将抬了一张椅子和一张小桌上来，桌上放上茶杯茶壶，将士们面面相觑。只见右将军笑眯眯往椅子上一坐，架起腿，端起茶杯，慢条斯理的开口： 吃饱了就好，我们来聊通宵吧。 将士们愣了良久。军营外边，正搭帐篷安顿下来的黑莲营众将同情地看了一眼演兵场上的新丁们。地狱式集训开始了，他们将军已经进入状态了。开封城里，大街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小巷子里，几个带刀的武人追捕两个年幼的孩童，慌乱中撞上了白玉堂。同时，展昭出现在了那些武人的身后，听到小女孩口中说出的人贩子三个字，展护卫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么多年的期盼和等待终于成为了现实。 人贩子呀，可算让我看见活的了。 几个武人反应过来之后赶忙摆手： 哦，不是，我们是天宝堂的人。 天宝堂里有人贩子啊？ 展昭眨眨眼，向另一边歪头，对方急得抓耳挠腮，赶紧摆手： 展大人，你别乱说呀，我们天宝堂是名门正派，怎么会有人贩子？ 展昭眯眼，似乎不肯接受他们不是人贩子这件事，梦想瞬间破灭。天宝堂的确是名门正派，总堂就在开封城里，堂主斋天宝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翟家是武林世家，还出过很多高官，可谓家大业大。不过天宝堂可没胡作非为，翟天宝和展昭、白玉堂他们都认识，人还挺不错的。 天宝堂的人为什么拿着刀追两个少年？ 五爷，这两个是小贼，他们偷了我们家少主的刀。 天宝堂一个家将指着那个小男孩怀里抱着的布条，白玉堂转脸去看躲在自己身后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不是，这刀是我朋友的，他们抢走的。 天宝堂几个家丁挺不满。小男孩紧紧抱着刀，那意思谁都不给。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家丁和小孩都不像是在骗人的样子，有什么误会吗？ 是什么刀啊？ 我们家少主的藏刀之一。 翟家的家丁解释，展昭倒是知道，翟天宝喜欢收藏兵器。 我们家少主怎么可能抢小孩子的刀？ 几个家丁理直气壮的，可那个女孩却是冷笑了一声： 哈，就你家少主那点三脚猫功夫，能用得了这把刀？这刀不是他偷的，就是他捡的。可这把刀根本不是他的，而是我朋友的，刀在人在，我拿走是物归原主。 混账！就，哎呀呀呀！ 家丁刚吼了一嗓子，展昭就把吃鸡翅膀剩下的竹签子扎他脑门上了。 跟女孩说话斯文点，别跟个人贩子似的。 家丁疼得哇哇直叫，那小女孩和小男孩原本紧张的脸上也闪过那么一瞬间没忍住的笑容。 这猫果然还在纠结人贩子的事啊。 展昭又看了看那个小姑娘，翟天宝怎么也算功夫不错的，这女娃竟然说她三脚猫功夫。家丁知道碰到展昭想从小孩手里抢东西会很麻烦，于是无奈开口： 展大人，这刀的确是我家少主的，您若是不信，带着人和刀咱们去天宝堂对质也行，这两个真是小贼，你也是官差。 的确，我做官差的不太好管这件事情。 展昭摸了摸下巴，点点头。在那家丁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展昭拍了拍手，对白玉堂一挑眉： 我不管了，江湖人你解决吧。 说完，展护卫晃悠回去继续跟小四子他们吃鸡翅膀。几个家丁张大了嘴，竟然说不管了，这样也行啊。最后众人齐刷刷转脸望向站在中间的白玉堂以及那两个躲在白玉堂身后的小孩。白玉堂也无言以对，那贼猫一看不是人贩子，于是没兴趣了，跑得那叫个快。翟天宝和白玉堂也就一个点头之交，五爷倒是不怕得罪他，那小姑娘说的也没错，翟天宝虽然用刀，但并非顶级刀客。白玉堂回头看了看那小男孩： 刀给我看看行吗？ 小男孩看女孩，女孩点点头，男孩就要拆开布条。 不能拆！ 家丁突然喊了起来。五爷一皱眉，扫了那几个家丁一眼，吓得几人一退，为首那个家丁仗着胆子开口： 不能拆呀，我家少主吩咐的，这刀不能让别人看到。 这刀你家少主究竟怎么得来的？ 我只是个下人，我也不清楚。 白玉堂不再理他，看了看那两个小孩： 你俩从哪儿得来的刀？ 我假扮成丫鬟混进天宝堂，然后从翟天宝藏刀的刀库里拿出来的。 看吧， 东西本来就是我朋友的，我不是偷，而是拿回来。翟天宝的刀库里有不下40把宝刀，几乎每一把都很值钱，我什么都没拿，就想拿回这把刀。 说完，女孩看向那男孩： 打开布条给五爷看。 几个家丁想阻止，但是那男孩已经一把拽开布条。白玉堂看了一眼，就是一愣，只见露出的半截刀柄并非是金银铜铁任何一种打造，而是骨头。白玉堂看了那两个小孩： 你们是替朋友拿刀？ 嗯。 你们的朋友姓什么？他还活着吗？ 叶知秋，活着。 走吧。 白玉堂缓缓往旁边让开一步，两人一起跟白玉堂道了个谢，手拉手就跑了。几个家丁急得直跺脚，就要追，但是白玉堂云中刀一挡： 三刃古刀的确是叶知秋的东西，不是翟天宝的。 几个家丁彼此对视了一眼，无奈只好转身跑回去复命。白玉堂皱眉站在原地，看着两个小孩消失在人群之中，神情也严肃了几分。展昭拿着一串鸡翅膀回来： 叶知秋不是死了吗？ 但是尸体一直没找到。 那把刀该不会是？ 三刃古刀。 你和叶知秋有交情吗？ 有过一面之缘，人很怪，不过功夫的确好。 五爷这算多管闲事吗？就这么得罪了翟天宝啊？ 是啊，万一人家找我寻仇怎么办？ 白玉堂转过脸看展昭，展昭乐得直笑，一手搭着他肩膀，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不怕啊，猫爷罩着你。 白玉堂摇着头，伸手拍了拍前边的小四子，跟他要帕子。 小四子抽了块帕子给白玉堂，白玉堂伸手拿着帕子举到展昭眼前，展昭眨着眼歪头。 干嘛？ 擦嘴。 白玉堂瞄了展昭一眼，展昭嘴角都是油。展昭对着那块帕子招招手，白玉堂放下一点，靠近一点，展昭就凑过去蹭。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折影折影，王爷最近给我们放假哎。 有这么好的事？ 对呀、啊、我们去哪里玩？ 怎么一天天都想着玩？ 难得放假你不出去玩啊？ 不去，在家听书。 听什么书？ 龙图案卷集，你也去听听，多学习展昭和白玉堂，别每天总想着玩。 哦，去哪儿听啊？ 登录喜马拉雅，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欢迎各位订阅分享。